心长腿，字典里没春天。

找不到方向，我在。 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，找不到方向， 走走停，走走动，别。

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解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、哦、我的爱渴望戏剧情，我总是说夜里买醉，不愿。 没翻滚，如果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ing like weed。